俄罗斯的塔斯社、俄罗斯新闻社、商人报、独立报、中国的香港凤凰卫视、环球时报、环球网、伊朗通讯社、蒙古通讯社、日本的共同通讯社、日本经济新闻、每日新闻、日本广播协会电台、土耳其的哈比勒尔报、美国的北朝鲜新闻网讯社、委内瑞拉南方电视台以及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等团体网站近日报道了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同志指导第一次全党基层党委委员长大会的消息。